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，40项变化，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-8888。 不用东奔西走，澎湃啥车都有。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，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。澎湃汽车城地址：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涿州新闻， 涿州新闻。 为庆祝38国际妇女节，深入贯彻实施文化引领战略，提高妇女健康水平，3月5号由市妇联、市文广新局主办，市乒乓球协会、市奥俱乐部承办的第12届庆38女子乒乓球赛在市奥乒乓球俱乐部主办，来自各乡镇办事处、开发区、中省市直单位的18个代表队80余人参加比赛。为进一步落实党的惠民政策，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，加快打造幸福涿州，市委、市政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，谋划部署了10项惠民、利民、便民的民生工程。教育工程牵动着广大学生家长的心，教育牵动你我他。涿州市8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召开，会上陈宇同志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2017年是贯彻市第7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，也是涿州建设发展的攻坚突破之年，体制增效之年，要瞄准全国有位置、全省争一流、保定做表率的目标，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，在对接合作上实现新突破，把协同对接作为引领发展、贯穿全局的核心工作，围绕建设4区2基地，打造全省协同发展示范区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 即将开始。 沙漠有了我，痛点不 烧了整个沙漠，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，开满了青春的花朵。我在高山上，你在深山河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。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，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，爱情的夏花都属于你和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飘进的沙漠。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，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，爱情的夏花都属于你和我，心底下 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留声地带的怀旧时间。刚刚这首歌曲是唱没那么简单的黄小琥带来的热情的沙漠。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也同样是个翻唱歌，因为热情的沙漠的原唱并不是黄小琥啊。那下面这个歌呢是来自古建芬的作品，原唱是刘欢，而张丽敏呢很少翻唱内地的歌曲，这应该是当中的一次破例。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张丽敏版本的世界需要热心肠。 三个壮，一个好汉，三个八猛，为了大家共幸福，世界需要热心肠。人生的道路多曲折，人生道路又漫长，谁也难免遇到险阻，谁也难免遇到流伤，只要你我热情相用小朋友需要海洋，为了一切的美好，世界需要热心肠，只要你我的心相通，落魄也会变成金刚，只要你我的心相通，落魄也会变成金刚。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 需要的心肠。有小的鸟需要太阳，为了一切的美好，世界需要的心肠，只要你我的情相中，落后也会变成金刚，只要你我的情相中，落后也会变成金刚。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三个八方，为了大家都幸福，世界需要的心肠，为了大家都幸福，世界需要的心肠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，如果你坐飞机到了海南的话，到达海南的时候，这首歌曲就会响起，它已经成为了海南岛的一个代表作品。这是沈小晨的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。和那个时代很多特殊的情况一样，沈小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，其实根本还没有到过海南。 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转阴，最高温度16度，最低温度3度，南方微风1到2级，空气质量凉，晨起多发感冒过敏，提醒您做好防护措施。 玩转21点，赢钱买奥迪。3月18日，大型狼筏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订车就送9重礼，83790100，83790100。3月18日，不仅仅是一次低价团购，记得来大型狼筏。 爱车车身划痕、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，防划痕，终极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！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简讯给你，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，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，啊，古井大坝的梦，吉隆坡天天的天气，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，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，啊，古井大想起是失去的你就在我心底，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，把无情的把的这雨你看着天晴，感觉这样我和你的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，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，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，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里，秋天冬天下雨过天简讯给你，吉隆坡终于下了一场雨，我还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，啊，古井大坝的梦，啊，古井大坝的梦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2007年阿牛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天天天天说爱你》。那接下来这可能会唤起你小时候看电视听广告的记忆，当中呢有很多的广告歌和广告语，来自慕容轩的《我们是害虫》。 我们是害虫，我们是害虫，正义的来不灵，正义的来不灵， 都喜欢高乐高，夏天的时候爱喝健力宝，还有种跳跳糖吃到嘴里会跳，最受欢迎还是娃娃头雪糕。还记得流行过一阵太阳国花，吃着看米老鼠喝唐老鸭，小浣熊干脆面又出了新口味， 回想到过去呢，如果你的感觉是愉快的，那么证明这种感觉太舒服了。好，那继续呢，我们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叫做《望春风》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翻唱。这个歌呢其实来自于30年代的创作，1933年邓宇贤创作了这首歌曲，是台湾早期的这个闽南语的歌曲哦。那邓宇贤还有另外一首闽南语歌曲的代表叫《雨夜花》。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陶喆的演绎。在这个歌当中呢，除了有原汁原味的这个翻唱之外，另外也有改编，除了有闽南语还有普通话。 路也无伴修灵的心红的边吹，十七八岁八出家，想着少年家，五人了你未来，谁甲人注定？想要问伊行到西， 陶喆的《望春风》之后呢，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一首，虽然编曲部分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，但作曲方面呢却是来自知名的德国制作人。这位制作人呢制作过多个欧美的一线组合，来听到这首歌曲 SHE Superstar。 上秋歌颂，一皱眉头就心痛，我没空理会我，只感受你的感受，

这是来自万芳的《给我一个吻》，这是收录在《新不了情》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在电影当中具体出现在哪里，你可以去找一找。好，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《倚天屠龙记》当中的这首主题歌，所以呢，这首歌呢，因为倚天是剑，屠龙是刀，来自周华健，歌名就叫做《刀剑如梦》。 何去何从？爱与恨，情难独钟。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《刀剑如梦》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郑秀文翻唱韩国舞曲的开始哦，这首《眉飞色舞》。他首先是唱了这首歌的广东版，叫《萨科》。这个萨科呢，更接近原来这个李贞贤的原版的这个名字，不过改成普通话呢，就改做了《眉飞色舞》。雷颂德的编曲呢，也是尽量仿照了韩国的原版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那么在刚刚眉飞色舞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粤语歌，这也是 Beyond 的代表作品之一，叫做大地。我们今天将会听到这首歌曲的粤语版。这首歌的作曲方面呢是黄家驹，但却是极少数不是黄家驹来主唱的歌曲。这首歌的主唱方面呢是来自 Beyond 的另一个成员黄贯中，一起来感受一下粤语版的大地。 在那的路上历遍了多少创伤，在那张苍老的面上亦记载了风霜，秋风秋雨的度日是青春少年时，逼不得已的话别没说再见，回望昨日在异乡出永没变迁，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，竟不知不觉的无言，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眼。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印证了几多，千秋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，孤色分割的大地划了界线，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，唏嘘的感慨一连年，出永没变迁，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，竟不知不觉的无言，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眼。 先拍照后付款，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？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。 老婆，信咱姐的准没错，咱就去聚焦拍婚照。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，抢最新优惠。 我的天哪， 咋了？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？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 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地铁亦庄站末端的亦庄火车站和次渠站，加上沿线的商业街，构成了通州版图上的重要新区两站一街。经历多年规划，通州两站一街的开发建设将在今年重启，拟打造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微中心。记者八号从北京住总集团获悉，该集团已经取得两站一街项目全部58个地块的一级开发资质，未来将投资550亿元进行建设。根据计划，这里将主打高端商务新城，预计今年启动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，并按照市区统一部署开始工地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电动车停在换电站后，工作人员操控按钮，电动车底盘下方的升降机随机升起，将位于车底部的旧电池取下并送入后台，接着运出一块新电池并安装好，整个过程大约只需3分钟。记者近日在北汽新能源充换电体验厅看到的电动车更换电池场景，换电站现阶段主要服务于新能源出租车，由于整个换电过程仅需3分钟，较常规充电时长相比，大大降低了出租车的运营成本。北汽新能源营销公司副总经理陆浩介绍道，他表示北京市现拥有50座换电站，今年底计划将建成200座换电站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说清楚，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， 情有几分是温存， 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楚。 这是来自当年过把瘾当中的歌曲《糊涂的爱》，不过电视剧当中的版本呢，应该是刘欢的演唱，是因为这个剧太火了，所以主演王志文还有江山呢，就联合演唱了一个版本，并且推出了专辑。好，那在我们今天留声地带的最后呢，一起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当年中央台的一个栏目叫《东西南北中》当中的这首主题歌，来自刘同作曲、任卫星作词的这一首《走到一起来》。回顾一下1994年的这首歌曲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走到丰富精彩， 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爱的存在。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美的舞台。 走成一片爱，走到一起来，走成一片海，一片海，哦， 走到一起来，走成一片爱，走到一起来，走成一片海，一片海，哦。 心都是爱的存在，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美的舞台。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爱的存在，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美的盛开。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美的记载。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美的舞台。 走，一片稻荷。